他的选曲的范围呢，全部都是经典的 K 歌金曲，原唱者涵盖了大牌歌手、实力唱将和人气艺人几个类型，所以话题性十足。林俊杰也站在创作人的角度上，显示出了他对于歌曲的内涵的更多的延展和掌握。而刚才我们听到的张惠妹这首《记得》，毫无疑问是那张专辑里面最引人瞩目的作品，也是林俊杰在还没有出道的时候第一次为大牌女歌手创作的歌，所以这首歌不论对于张惠妹或者是对于林俊杰来说，它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翻唱歌是来自于黄小琥，它的原唱是黄品源。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，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，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。

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